Thank you.

Did you get that? On your feet. 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